中央实验话剧院曾经在80年代根据鲁迅先生的著名作品《阿 Q 正传》改编了一台同名话剧。那么在今明两天的戏剧空间中呢，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话剧《阿 Q 正传》。 中了！ 你们魏庄除了赵家还有谁呀、啊？ 对，除了我们赵家，那还有谁呀、啊？ 哎，阿贵，阿贵，阿贵，什么？他阿贵也姓赵啊？管他呢，走，看看去。 走，哎、走，走，走，走，看看去。 好几位衣冠楚楚、绅士模样的人前来道喜，还有不少闲人围着看热闹。阿 Q 昂然地向大门走去。 干什么呀？咱们大爷众啊，我来道喜呀、啊。 你？啊，去去去去去去去去！ 你是赵太爷本家，我也是本家呀。 你？你不配。我说嘛，你也配姓赵啊？ 我本来姓赵嘛，他抬起半辈儿来、啊，我比秀才老爷还长三辈呢。 出五湖了没有啊？啊？ 横竖我比秀才老爷长三辈儿。 三个。 赵太爷和赵秀才都冠带齐全地出来送信。 太爷，恭喜您了。 赵太爷送走了客人，他的本家赵白眼马上递给他水烟袋，赵思辰也凑过去小声向赵太爷禀报什么。 胡说， 真的。 把他给我叫来。炸阿贵， 杨师傅， 阿贵、啊， 太爷叫你， 恭喜太爷，恭喜大爷， 混账！ 你在这儿胡说什么？你是我本家吗？你说，你是姓赵吗？ 你过来！ 你配姓赵？你敢姓赵？ 父亲大人， 打死父亲大人，请息怒！今天是孩儿大喜之日，算不上跟这畜生生气。 哎呀，就是， 他呀，滚！ 站住！ 赵太爷一伙人回去了。看热闹的也不多了， 拿来。 什么？ 呀，当地保的靠什么吃饭？9000，老规矩，200文。嗯，妈妈的，什么姓不好姓啊，偏要姓赵啊，就是。从今以后，姓猫姓狗随你的便。就是不许姓赵，听见没有？ 哎，我早就知道你不会姓赵，找打！ 走，喝酒去！ 走， 阿贵哥， 走， 你真的？ 小童，走吧，有赵太爷在这儿，也不该胡说。 阿贵，回去吧。 妈妈的。这个世界太不像话了，儿子打老子。 小寡妇想嫁人， 因此阿 Q 到底姓什

吃完了。 嗯。 抽袋烟吧。 哎。 吴妈是赵太爷家里唯一的女仆，洗完了碗碟，坐在长凳上纳起鞋底儿。阿 Q 抽着旱烟。 哎，你呀，你可真是个贱骨头，干嘛那么拼命卖力呀？ 王虎说我是天下第一个的。 你是天下第一个蠢货。 反正是第一个。 你知道吗，老太婆两天没吃饭了，可也是假的。女人的本事嘛，一哭二饿三上吊。 为什么 老太爷要买小老婆了？ 他有老婆了他要买第二个？ 你说这老混蛋够有多混呢？ 哼，可我一个老婆还没有。 还有呢，少年在八月里啊可就要生孩子了。 是啊，都要抱孙子了还要买小老婆。 哎，你这个蠢货，你知道那是他的孙子还是儿子？ 儿子。哎，那怎么 女人女人这小寡妇真有意思。 有钱的男人呢都混蛋，不像我们庄稼人。 我可是庄稼人。 我那死鬼男人要不是死得早啊。 我和你睡觉。 什么？ 我和你睡觉，吴妈。 劝劝他。 下娘娘，下娘娘。 他又来了，这 有什么样的主人就有什么样的短工。 吴妈，绳子拿给我，他要买小老婆让我先上吊。 太爷啊，你还不先回上房去？ 老不死的， 你不要走，给我一纸休书回娘家去，要不让我上吊。哎呀，王大哥，王大哥， 就把顾山脱下擦饭，他听到厨房很热闹就跑了过来。

便觉得世上有些古怪呀、啊。其一是魏庄的女人都怕了羞。 小子们，妈妈的都学小姐模样了。 其二是酒店不肯赊账了，这还没什么，最重要的是第三，从此没有人叫阿 Q 做短工了。肚子要饿，这委实是一件非常 和 妈妈的事情。 我不饿，我不饿，不要叫，不要叫，有东西给你吃，有东西给你吃啊！等着，有东西给你吃，我让你吃。 阿 Q 勒紧了裤腰带，忽然看见一个人扛着一麻袋粮食走了过来。 谁啊？ 阿 Q 哥，是我。 那小童啊，妈妈的，是小童抢了我的饭碗。我手指刚练将你、 小童啊、 哎、 你再扛一袋来。 哎，我就去。 这死鬼还不快走。 阿贵哥， 畜生、 阿贵哥，阿贵哥，阿贵哥，我是毛虫，毛虫。 不行，哎，不能不能不能不能、 小童的谦逊反倒是阿 Q 更加愤怒起来，他去抓小童的辫子，小童护着自己的辫子也去抓阿 Q 的辫子。阿 Q 近来挨了饿，又瘦又乏，已经不像于小童，所以成了势均力敌的现象，四只手拔着两颗头，都弯着腰。 行了行了， 等着吧，妈妈的， 妈妈的，等着吧。 哎呀，行了， 小童不中用， 阿贵也不成，走，喝酒去。 真没劲。 阿贵， 这魏庄你还能住下去呀、啊？ 妈妈的，走。 听众朋友，刚才请您欣赏的是中央实验话剧院在80年代排演的一出根据鲁迅先生的著名作品《阿 Q 正传》改编的同名话剧。欢迎您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欣赏这出话剧的下半部分。这里是北威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欢迎您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次走进戏剧空间。 经典的故事，精彩的语言，戏剧空间带您进入艺术的世界。 俗话说，人多力量大， 而力量大也不能乱挤乱踩踏。 俗话说，人多计谋广， 计谋广也不能乱喊乱嚷嚷啊。 俗话说，人多嘴杂， 那嘴杂也不能乱说话呀。 俗话说，人多好办事儿， 那乱成一锅粥的好事儿也变坏事儿。 公共场所安全有序，礼让为先。 大音精华，声系天下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。 不管驾驶速度有多慢， 不管车上是否有乘客， 不管是否停在红灯前， 不管是否有车载电话或蓝牙耳机， 不管谁给我打电话， 我承诺开车时不使用手机。 开车时不使用手机，不是因为你的手没有放在方向盘上，而是因为你的心不在驾驶中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，开车时请勿使用手机。 大音精华，声系天下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。 落花流水，听到的声音同样美妙。 和煦阳光，感受到的温度同样温暖。 牵着我的手，一同前行。关爱盲人，照亮世界。 世界就在我眼前。 大音精华，声系天下，